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3月10号发表了一项题为以弹劾民族叛徒朴槿惠的力量建设一个自主民主统一的新社会的声明。声明指出，要以弹劾朴槿惠的力量实现社会的正义化，改善南北关系，来建立一个自主民主和统一的世道。